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79章，豆腐仲趴喺张床上边，慢吞吞咁讲：俾手机你做乜啊？我讲：唉，问问你嗰两位同学得唔得闲啊？旅费我啊全部包晒佢哋嘅。未等豆腐反抗，我就攞个手机嚟，自己啊联络起上嚟啦。呢两位咧系豆腐一齐玩得比较埋嘅，一个叫做蒋庆国，而家咧系一位美术老师；一个叫做沈立，目前就喺一间公司嗰度做领导。平日里面有啲来往嘅，只系我同佢哋唔系成日见面。咁我啊，梗系唔能够直讲话拉佢哋嚟做陪伴啦。于是我就讲话我中咗奖，多咗两个名额。咁啊，豆腐就留俾你哋，约你哋一齐去玩。呢下子净系暑假期间，蒋庆国啊放紧假，而沈力咧就随时可以请假嘅。两个人一听话免费旅游，即刻就捋饭应啊！当日晏昼，文文啊到咗啦。佢高挑嘅身材，清爽嘅打扮，一睇就令人哋赏心悦目。我哋两个就喺一楼倾咗一啲近况，一阵子冇见，亦都系千言万语。一转眼就天黑，两个人就收拾咗一下。豆腐仲系比较俾面顾文文嘅，于是就落咗楼，扯起把声喺度叫：哎，阿嫂好！唉，仲系佢又比较有面。豆腐见到顾大美女都嚟咗，就自己收拾咗啲嘢。第二日我哋就开住车同沈立佢哋两个人会合，一班五个人就向住龙盘山去嘅。蒋庆国咧睇起上嚟系一个文质彬彬嘅人，同埋豆腐以及沈立都系大学嘅同学，佢哋三个人嘅年纪啊差唔多。佢哋呢两位同学咧，亦都系比较安守本分嘅老实人。所以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就不错。我就开车，顾文文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豆腐三个人就坐后边，东拉西扯咁啊倾住偈。最近一次见到沈立同埋蒋庆国，亦都是三年之前的事情。平时他们啊同我冇点来往，因为嗰阵时我啊做紧生意比较忙。不过呢三年蒋庆国就冇咩变，唯有就是沈立是从一个精神的小伙子就生成了一个大肚腩的肥仔。他在个车上边吐起苦水上来，他就说：哎，日日都在这里陪饮酒，吃到我都胃下垂。哎，这个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。跟住好像想起了什么咁，又将把声压低，凑近豆腐的耳仔边，不知噏了什么。我专心开车，所以就没听清楚。跟住听到豆腐讲：我而家从阿老陈喺度开店啊，呢架车60几万，不过唔系我嘅，我冇驾驶执照啊，你问呢个嚟做乜啫？沈立就打咗个哈哈咁讲：我问下啫，你话你啊，旧年我哋啊仲要聚一聚，今年啊连个人影都冇埋，忽然之间话要请我哋两个去旅游啊！听讲啊，嗰、那个龙盘山嘅温泉名字咧就叫做咩咩奔月行宫啊，唉，高端大气啊，上档次，净系喺嗰度住一晚都5000几喎。你哋咁一订啊，订咗一个星期啊，我啊真系以为你啊发咗达啦。豆腐本身啊冇咩精神嘅，一听到咁，佢身体啊即刻坐到直瞪大只眼。耷低个头啊，揾只手指计下计下，念念有词咁讲：哇，我哋有五个人，一个5000，一晚啊25000，一共啊7人，7×2.5啊，等住。唉，我对佢个数学能力啊真系感到绝望啊！我啊跟住讲：唉，等于17.5啊！豆腐一听就讲出咗自沙漠以嚟最有中气嘅一句话，讲：我顶，净系一个星期啊17万，喂，姓陈你咁啊死人败家仔，我啊杀鬼咗你！讲完就即刻上嚟捻住我条颈，将阿蒋庆国同埋沈立啊搞到懵晒。我喺度开紧车，顾大美女一睇到即刻讲：嘿，小豆你唔好激动。 豆腐讲：我只能够唔激动啊！古宅美女，你个男神咁鬼死败家，真系要管下先得啊！我觉得自己啊，今年嘅分红啊，真系又要打水漂啊！ 古大美女又微微一笑，盯住阿豆腐讲：咁都要睇下呢笔钱系为边个使嘅。 豆腐一听啊，窒咗下，似乎明白过嚟喎。佢深深咁啊，唞咗一啖气讲：唉，我明啊。佢呢几个字，我哋三个人就心照不宣。豆腐亦都明白过嚟，呢一次我同阿文文拉住佢出嚟旅游嘅原因。佢而家一直咁低迷嘅情绪，好似就缓解咗一啲，讲：啊，古美女，唉，多谢你真系咁远啊走过嚟，唉，真系等你费心啦。顾文文啊讲： 唉，唔使客气，呢次我都冇白嚟噶。 跟住大家就转换咗话题，车就一路向住呢个龙盘山去啦。由于系东莞嘅境外，所以交通就唔系好便利。再加上龙盘山呢个奔月行宫咧，行嘅系高端路线，费用昂贵，所以就唔似得其他嘅景点，总系人山人海。一路上山就比较清静，车亦都好少。五个几钟头左右，我哋就到达咗龙盘山嘅奔月行宫。行宫系古代帝王嘅落脚处嘅别称，一啲咁嘅相关附甲亦都只能够称为系行院。呢一个咁嘅名称咧，一睇就知道有啲咩端倪嘅咧。成个行宫都系依山而建嘅，结构就自低往高，冇几远就能够睇到一条大嘅天然瀑布。由于呢度嘅游客嘅少，瀑布水咧就冇受到污染，所以就可以睇到翻白嘅水花，景色就非常之清幽宜人。成个行宫嘅结构系带有啲古典建筑嘅特色嘅，糅合咗一啲日本元素喺入边，异常咁精美。我哋到达嘅时候已经系晏昼四点，咁昂贵嘅价格，服务啊梗系唔使讲噶啦。里面飲飲食食嘅花样就好多嘅，有专门嘅侍应全天候待命，大家到咗地方就有按摩师喺度等住啦。冲过凉之后，向个床上边一瞓，一个几钟头嘅按摩，等人哋啊成身骨头都软晒。依度嘅服务员清一色都系靓仔靓女，睇到人哋都赏心悦目。整个行宫给人的感觉非常之安静，后台的工作人员绝不会出现在顾客的面前，唯一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行宫安排的这些全天候候命的贴身侍从，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然后就是一些服务时候才会出现的工作人员，而其他嘅时候喺行宫就根本上睇唔到保安或者领导呢一类咁嘅人嘅。成个行宫占地面积就好庞大，娱乐项目都好丰富，而且节奏亦都非常之悠闲。咁按照呢个速度享受落去嘅话，一周落嚟嘅时间真係唔算长啊。几个人就滋滋悠悠冲凉按摩食饭，已经係入夜啦。我就开咗几个钟头嘅车，觉得有啲攰，瞓喺个床上边啊，准备早啲瞓。房间里边就弥漫住一股原木特有嘅香味，等人哋觉得啊好舒服。家下文文就敲开咗门，捻住我个鼻啊，将我焗醒。佢啊笑住问： 嘿，做乜咁早啊瞓啊？ 我睇见佢着住个浴袍，黑色嘅长发披散住，冇化过妆嘅皮肤洁白细嫩。坐喺我身边，笑眯眯嘅样，小兄弟就有啲唔系好争气。于是我夹实对脚，心谂唔通顾文文佢系想顾文文呢几眼尖嘅咧，一眼就睇出我啲动静啊！细长嘅手喺我个面上搣咗下，讲： 你喺度谂乜嘢啊？我就系想同你倾下偈啫。睇嘅样，我哋啲计划都唔错喎。小豆同埋佢哋喺外边啊玩啊， 讲完佢就皱一皱个鼻，佢又讲： 蒋庆国嘅人啊唔错，不过嗰个姓沈嘅咧就好似有啲滑头啦。你叫佢嚟做乜啫？ 我啊讲： 唉，人啊，随住时间都会改变嘅。以前沈立就好老实嘅，我谂住呢次系散心啊嘛。如果我哋三个凑埋一齐嘅话，好难避免又会谂翻一啲之前嘅事。咁不如就揾两个圈外嘅人，所以咪叫佢哋啦。点知道？哎呀，算啦，唔好谂咁多。文文啊，笑咗一笑讲：，唉，呢度唔好。我啊觉得有啲奇怪喎。我啊讲。几好啊，好耐都未咁放松过啦。佢啊狡猾咁眨咗一下眼，佢又话 呢度啊美女太多啦。 我忍唔住啊笑出声嚟啊讲，系啊几多噶？我觉得咧留耐咗，我都会把持唔住啊。你啊知咧，嚟呢啲地方消遣嘅都系啲大款，所以咧听讲呢度工作嘅姑娘全部都系有求必应嘅噃。我啱啱讲完，佢一下子就滴住我只耳仔，痛到我啊猛咁嗌救命。佢话要我求佢，佢先肯放开。倾咗啲闲偈，佢就离开咗啦。俾佢咁一搞，我成个精神晒，瞓喺个床上边又开始思绪乱飞啦。而家处于一个陌生又放松嘅环境入边，但系一谂到沙漠里边嘅事，我心里边就一阵嘅发胀。可能需要安抚嘅唔单止豆腐，仲有我自己。一眯埋双眼，视线嗰一块木立嘅面就喺我眼前咁晃动，跟住就系佢忽然间消失嘅身影，好似喺一瞬间变成咗我所睇唔到嘅粉末。直到而家，我都未能够清晰咁回忆起佢最后讲嘅几句话。佢话唔去。唔能够向前走，不过我哋就牺牲咗佢。我就点咗支烟，决定起身行一行。呢度嘅客房呢，设计系七个房间，系一个大厅。我哋一共系五个人，另外两个房间就空住嘅，所以呢个成个地方就等于俾我哋包晒。但系见到豆腐而家三个人就围埋一齐睇紧一份好似文件咁嘅嘢。我话问：，诶，呢个系咩嚟噶？豆腐啊讲：，呢个奔月行宫嗰咁嘅客户规章制度啊。我将支烟揿熄，不由得啊挑一挑眉讲：，诶，我事先查资料嘅时候，点解唔知道有呢个嘅？诶，都过到嚟玩啦，仲有啲咩制度啊？俾我睇下。豆腐啊指住上边讲：，诶，食都唔系咩制度嘅。大部分呢都系写系啲员工如果招呼唔到啊，我就应该啊点样样去投诉啊。不过啊最后一件有啲奇怪喎。佢讲完就用隻手指俾我哋睇，而我目光就移到咗最下边，发觉喺上边写住12点后7号温泉馆关闭，顾客严禁入内。蒋兴国就讲啦。 这个规矩真是奇怪啲喎，其他啲地方都系24小时开放嘅，点解单单就系要关7号馆嘅？ 喺一边嗰个大肚腩沈立啊讲：，我嘅一个老板就嚟过呢度，我听佢讲起过有一件事啊，话呢一个咁嘅龙盘山搞开发嘅时候啊，死咗几个工人。呢度呢个风水其实就唔系几好嘅，搵风水大师嚟改动过，所以啊7号馆一到晚黑就要关闭噶啦。豆腐将目光望向我讲：，老陈，这个地方风水有问题咩？我啊睇咗一睇房间嘅布局，零零嘅头讲：，我唔识呢个阳宅小风水嘅，睇唔出嚟啊。沈立就递咗烟俾我讲：， 你仲识睇风水嘅？ 蒋兴国就抱怨阿沈立讲：， 陈老哥请我哋过嚟玩，你点解讲埋晒啲咩风水啊、死人嘅事噶？换个话题啦。 就喺呢阵时，外边突然间响咗个响雷，跟住成个行宫一下子就陷入到一片嘅黑暗。